林过年讲翻啲啦，因为今年过年都冇乜心机。讲埋头先嗰个古仔啦，嗰啲人唔系朋友。因为当你喺权贵面前，你将你自己乜嘢平时讲嘅嘢全部推翻晒，而做一个咁嘅契弟，我由始至终我睇你唔起。人渣系有特质嘅。我可以为揾食可以做好多嘢，但係不能将自己嘅脑底都埋咗去。揾食唔系大晒。讲返魏奕迅 ,89 年发生 ,90 年即係由得魏奕迅啦 ,90 年开始我哋香港政府就有一个十大计划开始讲玫瑰园。因为他要稳定香港的民心，所以即时作出的反应。而我们所讲的港英渔业，香港的政府，香港政府，我讲的是殖民地政府，每一个官员当时个心都是香港的本土派，尽量为香港争取我们最大的利益。虽然即係有啲人唔同意，亦都唔夠膽講話英國政府唔做邋遢嘢，但係喺呢啲事上高，佢真係做咗。佢作為香港政府要做嘅嘢，後期嘅彭定康都係，但係話佢打擊香港人。或者佢有好多嘅邋遢嘢，譬如官商勾结啊，嗰样嘢冇话佢冇，但係喺呢啲重大嘅事情出现嘅时候，佢哋係能够快速将一件事同埋平定香港人嘅人心。林郑有呢个特质，相比其他前朝嘅官员，包括董建华、梁振英，豆腐一嚿，好唔开心，因为咧一单交通事故等于一个死亡人数，比呢个花莲仲要强，仲要大。台湾人好多人可能过呢个九年唔系咁开心，我哋。香港都因为有呢件事，咁有啲人啦、即係讲返啲花边新闻啦，大闹莫雷拉啦、因为呢号称可以呢，唔係我哋有个拍档讲嗰句说话啊，莫雷拉呢好似同识同隻马沟通咁，识讲马语，咁但係呢莫雷拉呢近期骑死好多马。咁就尋日大熱，基本上全部都接近瓜晒。可能因为咁样啦，好多人捧佢场啦，啊输到扑街，咁啊传闻啫吓，就上巴士嘅时候就同个巴士司机呢就撒咗两句气，然后个巴士呢就话佢揸得好快。跟住反咗车。第一，巴士司机嘅操守，佢系兼职，当然有问题。第二，巴士公司聘用兼职嘅时候咧，其实佢有啲好严重嘅问题嘅巴士公司，可以讲一讲啦。因为我系司机啦，讲翻我司机嘅认识啦。喺道路上咧，环境咧最差嘅咧。嘅态度就是巴士、的士、小巴，所有公营嘅汽车，包括的士、公共汽车都系差嘅，同以前系唔同。反而揸拖头、揸货车，以前我哋叫亡命飞车嘅小巴，唔系嗰啲叫做 van 仔佬，反而个态度越来越好。你可以睇到嘅，只要你一打灯。你想cut线，因为我揸车从来打灯嘅，我前面永远都有两个车位，我成日俾人 book 嘅，但我唔响安，因为我觉得等一等啦，冇所谓。如果我要cut线嘅话，我会让人哋右边架车行咗 我收慢架车少少，等人哋过咗，跟住我先 cut， 我唔会爬头 cut 车，因为我都揸咗三十几年车。但系咧，巴士公司一个好大问题嘅，就系、是、好多，尤其我唔系话女人，好多嘅司机嘅培训系点样培训呢？因为佢要做巴士，其实佢冇本身冇巴士牌，佢可能考咗个私家车牌，三年冇揸过车，然后咧就唔使喺出边搵考，亦都唔使喺出边揸，佢直头咧就投考巴士公司，然后巴士公司咧就将佢培训，然后帮佢考埋个巴士牌。所以其实呢啲所谓嘅巴士司机系个路面同埋经验系不足嘅，同我哋呢啲唔同。我哋即使唔系搵食都好啦，考咗个牌雪藏牌都，跟住考咗个中型或者考咗个巴士牌，然后你搵工，咁人哋睇过你，喂你啱啱新考个巴士牌得唔得噶？佢有个疑问，明唔明啊？第二，你可能揸细架车开始；第三，有啲人考到个巴士牌，佢未必即刻搵巴士做，佢可能做其他嘢，喺个路面上呢不停喺度走。譬如好多有车牌嘅人都会嘅。係咪呀？可能今日揸三六猫六九，听日揸中型，后日揸三十吨，跟住揸多头，哎搵食喂稳定啲揸巴士。佢对路面嘅认识系比一个喺考喺巴士公司培训出嚟嘅巴士司机是强啊，个意识都比强啊。点解头先我讲咧，好似巴士你喺弥敦道啊，你只要喺弥敦道近巴士站，佢哋抽出嚟，你架车已经过咗个车尾少少啊，佢要话一打灯就出，因为佢架车长，佢一出你就要停。如果你唔停，你就撞埋去。巴士公司系所有嘅巴士司机嘅坚强后盾，系唔使买保险嘅。香港有一间公司是不需要买保险，就是巴士公司。第三者保险只是买一亿。即是我揸个私家车，我撞到人，第三者的保险公司的人命伤亡是赔一亿的啫。但巴士公司实力雄厚，连这样嘢都不用。同埋巴士公司本身就是恶惯的，它纵容了很多司机的。哎呀，唔系啊，你讲啫，好多扣分制，啱，安全奖乜乜乜乜，扣分制乜都有啦吓。呢个系佢嘅制度问题，但系实际操作唔系咁。只要你揸车同真巴士司机，你佢嗨到你都好啦。好多时候啲司机都息事宁人嘅，点解啊？因为佢唔使惊保险。第二。佢哋有车长，每一次发生事嘅时候咧，个车长落嚟听，同你倾，了解咗之后，个车长同你丢，唔系个司机同你倾，有晒法律团队，有晒成，同你拖就同你玩。如果你损失两三千蚊，好多司机都唉算数啦。其实就系咁，好多人都话你报警啦，告佢不小心驾驶点样点样，跟住 cam 佢保险啦。巴士公司都唔惊你，又唔使加 loading 嘅，即系我哋嗨咗交通意外啊嘛。咁啊，所有嘅 NCB 冇晒，一年有十个 NCB， 你揸架车攞咗三十个 NCB， 即系三年一万蚊，咪到三年后你咪实际俾六千几蚊咯，每年十个啊嘛，咪六千几蚊咯。六千几个冇晒 NCB， 然后就再加 loading， 可能加50%，有啲加100%，再从头玩过，你唔见几多钱啦？唔系话垫底嗰两三万蚊嘅事，所以巴士公司系从来唔理你。第二，因为佢哋本身呢班巴士司机冇路面经验，培训出嚟嘅新嘅兼职呢班，咁你可以点呢？咁你唯有俾条专线你行啦，因为你行专线你最稳阵嘛，去到边度前面几多公尺你有个灯口啊，有条斑马线转左转右你全部知㗎嘛，因为你系巴士线嚟㗎嘛，你唔同做货位嘛，今日派中环，后日去新界，再你落马洲，跟住将军路，唔会咁㗎嘛，好似我泥头车你日都唔同地方㗎嘛，佢哋冇啊，死线变咗佢哋呢好似即系巴士站咁站停，沿路系咁去， 但是这个司机兼职就有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他对路面的不熟悉，同埋佢可能揸嘅经验都未够。头先我所讲考到个巴士牌揸巴士。系咪呀，所以发生意外。咁莫雷拉又好啦，闹交又好啦，呢、这个其实主要你制定几多嘢都好啦，因为都有人未来嘅人工智能驾驶可能系取代咗巴士司机，睇到呢一啲事，大家都唔开心。希望啦，所有受呢件事影响嘅人啦，放松少少啦，唔能够齐齐整整，唔能够齐齐整整都好啦，都希望真真正正咧。放下心情有几日假啦。而嗰啲受咗伤嘅伤者啦，即係死咗嘅真係冇辦法。希望佢哋啦痊愈啦，同埋得到一个最适合嘅照顾啦。讲咗两节其实都係讲呢件事。而巴士公司反应都快嘅，即刻出嚟90度鞠躬道歉，跟住话每人咧就应急俾白皮，呢、这、一个其实都系反应快的。我哋做好多嘢，做任何事件都系以人为先嘅，冇人呢、这个政府唔成立，呢、这个国家唔成立。所以中国共产党成日话有国有家，唔系，系有人先至有家，有家先至有国，永远都系人行先。所以临过年，啲所谓原则派，香港嘅原则派，你要只要将人放喺眼里边，你做嘅嘢就完全唔同噶啦。共产党或者而家嘅民建联，或者工联会，佢哋系将个党同埋利益摆前面，佢唔系摆人喺前面。讲一讲啦，临过年咯，恭喜发财都要讲嘅，因为讲埋今日就收档噶啦。咁咧就睇到好多事咧，就 dead air 都要啦，因为谂一谂迟钝。睇到好多事，好多人呢过去呢几呢两年啦，做网台之后呢，其实好多好多事发生，好感触。因为当样样都以钱以计算行先，你会失咗好多拍档，好多朋友。我有十几年呢空窗期，冇识朋友，所以呢有啲我啱啱最近俾阿 Ben 少屌鸠我。他们说呢，我跟他说我一世人呢到现在只有两个朋友，一个黎山一个细匪。他说我呢，我是网友，我不是你朋友妈妈，那屌撚到我借晒了。那我就说是啊，其实呢我有十几年呢我很怕交朋友。那做网台呢或者社运啦，出去游行示威认识了一些朋友。但是呢都看得很多咯。那新嘅一年新开始啦，咁啊识到仙人同埋荣少啦，咁佢哋两个呢係相对令人舒服嘅，因为呢做好多嘢呢係要做个效果啦。咁啊跟上啱啱同佢哋拍完呢个最后一集嘅历史，唔好讲第一季啦，有冇第二季唔知道，我就唔兴讲呢啲，总唔知呢就最后尾嗰集嘅历史启示录啦。令我更加汗颜，因为我从来冇参加过呢一种节目。佢哋呢係做咗大量嘅资料搜集，睇好多书夹好晒嚟做嘅。所以嗰日我只係做听众嘅。搭嘴都冇机会，因为我哋真係插科打诨嘅啫。咁希望嚟緊新一年啦，因为我自己预计我希望喺八打台嘅一周年啦， 啊，而家开始判啲嘢做啦，又租录室，又最近倾紧租个录音室俾人哋录啦，咁外判啲节目啦，咁我哋俾制作费啦，亦都有一啲兼职嘅钱啦，啊俾主持啦，一路做啦，咁所以咧我都先人述意啊，或者历史启示录咧系值得听嘅，因为个资料系丰富嘅。系好认真去做一个节目咯，嗰沓稿咧，我明白点解萧若元做节目做得咁好，萧若元、萧遥游嗰阵时，因为大量嘅资料搜集，跟住由佢把口讲出嚟，一个识表达嘅人同一个唔识表达嘅人，真系距离好远。下次翻嚟。